萧贺硕来负责，作曲呢是李思松，哦，一手包办，呈现出了超高的制作水准，打造了孙燕姿的独家音乐态度。好了，打造独家音乐态度当然是汽车音乐会，北京时间9:05:15，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好了，家族群当中来派发红包发位置哈，还有今天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点赞，来同步我们每一首歌曲，同时来说一说2022年新的希望，在2021年有什么好歌盘点一下，同时欢迎你发语音哦。我们汽车音乐会的特辑马上要推出，希望可以把你的语音收录在其中，送给大家做新年礼物，一辈子的珍藏哈，都是你的好声音。哎，掌声在哪里？掌声，对对对，我们需要一些掌声鼓励一下哈。好的好的，值得期待，值得特别特别期待的2022年，大家一起加油。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限行，今天是2021年12月17号，星期五，限号是4和9，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在此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最近的发现路上剐蹭的情况哈，事故是频发，为什么？就是年底的时候大家心浮气躁，说了昨天呢被人家给蹭了一下，今天早上我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啊，这连着2天啊，我也真是够了，而且都不是我的责任，我后来我说没事没事，大家都忙上班去吧，我自己去修吧，然后路上就观察其他开车的人，真的比平日这种乱并线哈，然后乱穿的人，咱们不敢说他们横冲直撞哈，这有点夸张，但绝对是，绝对不让，不假思索，就这么往前开，这么着吧，我着急，我有事儿，真的不像平时大家开车那么守规矩哈，这个时候我理解，因为年底大家都比较忙，事情都比较多。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否则的话发生了事故剐蹭反而更耽误时间，是不是？因为我们剐蹭完之后往前走了一点，然后就发现又有一起两个车正在这掰扯呢，真的特别耽误时间，耽误了双方的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因为整个路都被他们堵住了。哎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年底的时候事情虽然多，但是还要慢慢来，对不对？你的优雅呢？说好的优雅呢？说好的淡定呢？好了，说点有意思的话题吧，我们都是旅行家，来说一说旅行的话题。你与风景恋爱，我与人群交心，这句话正是出自于图书《我们都是旅行家》，书中写了15个旅行家，30多个国家的旅行故事，这里有因为旅行而相识相知相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异国爱情故事，有作者们在旅途当中与这个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与歹徒斗智斗勇的惊险故事哈，还有非洲大地旅途当中遇到的种种境遇和趣事，还有沙发客们在各地的奇葩遭遇，让我们既能看到人性的不同侧面，而更多的是人性的善。如果你也曾经想过环游世界，去追寻诗与远方，这本书的故事也许可以让你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成为第16个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背包客。第二本书《猫力乱步》，稍后再来为大家做介绍。好了，先配上这样的情绪，这样的一首好歌，金海心《拉丽塔》。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谁在树下追似水年华，你一个人太怕，我就把你带回家。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演亚当夏娃，你的西瓜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 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我说不如炎亚当夏娃，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谁都难免会中豆的瓜，你跳你的恰恰，我唱我的啦啦啦。 好好听的歌就这样慢慢悠悠的唱过来，就在不经意之间的打动你，你可以就做手边的事情哈，不用完全的去关心它，不用被它所干扰，然后觉得这样的声音环绕，这样的环境音真的超级棒。来自金海心的洛丽塔，源自于他的第四张专辑独立日当中，也是自己包办了大部分的歌曲制作工作，这首洛丽塔呢也不例外。在歌曲创作过程当中，金海心化身为编曲和制作人，随着清新的曲调徐徐飘散，歌迷印象当中那个古灵精怪的金海心再度重现，伴奏采用吉他和钢琴的经典配搭，相互呼应，相得益彰。金海心呢也用这张唱片宣告自己在音乐道路上和生活态度上的成熟转变，我不再是古灵精怪了哈，我长大了。好了，继续来分享音乐试听和王子玉的夜宴风波，来介绍一下哈。一首好歌的诞生背后往往有很多的故事，有的歌曲的灵感呢来自一场意外，有的灵感来源于一段回忆，而音却诗听王子玉的这一首夜宴风波，它的灵感呢是来源于一幅名画，叫做韩熙载夜宴图。夜宴风波呢以韩熙载夜宴图为创作背景，将韩赴夜宴的玄机藏于歌曲当中，光与影的交锋转化在歌曲的起伏上，表现出一种沧桑和无奈，光阴变迁对于历史的评说就交给后人吧。 琵琶声动当玄机被暗藏，谁在唱你和我尘封歌又下一场，红烛被点亮屏风遮住窗也太长，卷马声色不敢细唱，低喝成对望渲染了别退让，你和我共饮刻在这夜上， 音乐试听夜宴风波，音乐试听呢一般都是国风的音乐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能够跳脱到自己的舒适圈以外来尝试其他不同的音乐风格。也就是这样啊，很多人可能在网络上流传开来，或者很多人知道这个组合或者这个人都是从他们很有特色的歌曲开始，然后他们就会延续一段的时间来延续自己这样的风格，希望大家不会很快就把他们忘掉哈。但是呢也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大家就会觉得怎么老是这种风格呀，换人换人，哎呀，最怕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了，北京时间9:18:52，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放送。对于即将过去的2021，不知道你有什么想说的？总结做好了吗？盘点一下2021年，你觉得最值得珍藏的10首歌或者20首歌，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合集就在年底要推出了，其中有你的贡献哦。有你推荐的歌曲，最好收录有你的语音，然后把它制成合集分享给大家，一辈子的珍藏哈、就是你的好声音就在北京，甚至是全国，甚至世界流传开来，全球流传开来哈、汽车音乐会合集期待哦，在2021年，比如说昨天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了哈，在2021年有哪些好歌，比如说崔天琪特别女孩、刘瑞琪普通一下呀，还有陆正廷的好久不见呀，都是在今年刚刚涌现出来的一些特别好听的新歌，还有 One Direction 的 What a Feeling 啊，包括以前的老歌呀 That Girl 啊 Only Mars， 还有什么热爱105度的你，对，今年也是特别特别流行的。我今年还特别流行的什么歌，就是在大街小巷啊，包括什么什么某某音某某平台，你经常会听到经常看到哪些歌，来来来赶快告诉我们吧。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继续有请苏打绿小宇宙。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00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正在发生。 左手边有个年轻人插队，看一眼看一眼，眼神充满不屑，电扶梯一对情侣相依偎，你看我我看你，等在走到左边，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走向前走向前，好像没有不对，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即将前即将前，把我挤回路边。店员态度就好像我花钱，我花钱只是买他初恋，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一到几月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说声谢谢，面对着那些不美的世界都不想不去挂念，左手边小雪马龙独自烟，压过线穿过街直到我看不见，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一支笔一条线等到画下句点，一些光线，一瞬间瞳孔缩小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充满鲜艳蓝天，右手边音乐放大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多了一些气味，一瞬间心门拉开了一些，我的房间我的生命充满想象空间，给自己一些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一老去的岁月化成蝴蝶都飞翔在我的房间，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出道多年，苏打绿一直是清新温柔的代名词，他们歌曲当中总能流淌出一股柔和的力量。这首小宇宙算是苏打绿情歌当中一首比较特别的歌曲的存在了，由吴青峰作词作曲。歌曲一开篇阐述着一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对日常生活当中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小事喋喋不休，看似是在抱怨，实则是在副歌部分的美好畅想积蓄力量。当层次不断递进，等到情绪不断递进到副歌的时候，摇滚当中又略带抒情的旋律再次把那个熟悉的苏打绿带到你的面前。说到温柔，就一定会想到一个人，谁？光良啊、哦、乐坛当中的暖男呢，光良一定是很多音乐爱好者首先想到的暖男歌手，很温暖。是啊，光看他诚恳的眼神，就会看出那种给予人踏实感的光芒。他的音乐作品呢，往往都能贴合听者的感受，意外地正中你的下怀，让人感觉到纯粹的感动。这首《双子星》，唱出你平凡生活当中的不平凡的心声吧。北京时间9:25:50，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最亮的是你。不管有多远，我愿意放弃一切寻找你。我不需要用时间为我证明。 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了，怎么能少了你？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

是英国流行男子组合当中的杰出代表。2010年，组合当中五位成员分别以独唱歌手的身份参加英国的选秀节目，而后组成如今的 One Direction。他们从出道以来呢，就佳作不断哈。刚刚听到这首 What a Feeling， 曲风呢很有节奏感，轻快的歌曲也和他们帅气的外形相得益彰。歌曲推出之后迅速席卷全球，这首歌曲真的是超级好听哦。上周第10名，本周上升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位，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你是谁？有没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呢？有没有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冒一下泡，来同步每一首歌曲呢？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我知道你最后的选择。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选择所有的爱情只能有一个结果，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在1980 1989年 long long ago 1989年的时候，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当中同名歌曲啊，不是同名歌曲，是另外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让我们认识一个名字童安格。31年过后呢，音乐才子汪苏泷再度将这首歌曲重新的改编，作为电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同名主题歌。哎，到今年应该是32年了哈，马上快33年了。这首新版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在编曲上进行了简化，一把简单的木吉他再加上浅浅的吟唱，足以把30多年前的温情传递到你的耳畔。温情，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看到天天聊天室当中这么多的好朋友，突然感动到想哭啊。2021年又是整整一年的时间，有你们的相伴，谢谢燕林、 Percy、 乐乐、字母妹妹、2509，还有清茶思雨，哎，清茶思雨是新朋友是吧？还有勤奋的小刺猬，生如夏花，还有好先生今天没来是吗？在那遥远的地方，俊杰、微小薇，还有没有4438、妞蜜，还有没点到的你是吗？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巨大的玻璃炉，看着那车水马龙，需要红灯来暂时放空，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捡起全世界的水花。有落空的念头，想要找个枕头看完半场最精彩的秀，别让美好在左右，却没有人全下按钮，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闹里扑通一下，全世界的水花。 世界的水花， 听的歌，好好适合在路上聆听的歌。汽车音乐会就是要用最好听的音乐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刘瑞琦，普通一下，上周第五名，本周晋升到季军的位置。嗯，这首歌曲值得珍藏哈、啊，我觉得也可以收录在我们汽车音乐会特辑2021最值得珍藏的十首作品当中。刘瑞琦将轻松自在、跳脱框框的去眺望远方的中心思想，巧妙地融合在这首《普通一下》当中，也将音乐和情绪的碰撞产生出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就好像打一个比方吧，像在窗台看绿植跳舞一样，让身体不自觉地跳动起来，也让灵魂突破到限制，遨游全世界。灵魂突破限制，可以去遨游全世界哈！所有的不开心都在全新的氛围当中消耗殆尽。普通一下，近距离地感受自己，生活很美好啊，干嘛非要给自己提那么高的要求？就让自己普通一下吧，普通的自己也是如此的不平凡，普通的自己也是如此不平凡。这句话说得真好，拿笔拿纸记下来啊，这样的至理名言记好了。2021年12月17号，北京时间9:46:18，来自汽车音乐会主持人腾丁。好了，来来来，继续加油，继续励志了。这首歌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哇哦，零点乐队相信自己，发行于2002年，这首歌可谓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无论是球场上的奋力拼搏，还是高考的百日冲刺，这首歌都曾经在每一个坚持梦想的时刻给予追梦人鼓励和鼓舞。零点乐队作为中国摇滚的乐队之一，昔日的辉煌不用再提，歌曲传达的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永远难以磨灭。来，用这首歌曲鼓舞自己，告别2022，迈向告别2021，迈向2022，加油，相信自己。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 将心之计，好，真的好有气势，好有力度的歌。在现在可能大家都一般喜欢这种慢音乐，或者说比较慢的音乐在盛行时期，这样的鼓舞人心的歌曲呢，现在真的不多。所以我们再翻过头来听听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真的好有这个劲儿，很带劲儿啊，鼓舞自己，用这样的歌曲呢来共勉吧。刚刚也把这首歌曲的感想啊、感触啊分享在家族群当中，让大家一起来听零点乐队《相信自己》，给自己加油哈、啊！就在这个岁末年初，2021即将结束的时候，好好的给自己鼓劲儿，让我们共同去拥抱更加美好的2022，去给自己打气加油。2022，自己是最棒的。好了，继续攀升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继续加油，送给凡人的歌，凡人歌李宗盛，上周亚军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积极地面对每一天的新生活，更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用坦然的心态去面对全新的挑战，也许这就是作为一个平凡人最好的答案吧。努力迈向明天，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多少同林鸟，一城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算是拥有了春天，世界不会因为谁而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可以改变一切。李宗盛《凡人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又是一首励志歌，大家在新的一年2022年加油，把所有的不顺，把所有的不愉快都丢给2021吧。2022年我们继续在一起。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

九七四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九七四，玩具反斗城满一百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啊 ，yes。Well, looky here, ah, what do we have? Another pretty thing ready for me to grab. But little does she know that I'm a wolf and she's coming, 'cause at the end of the night, it is her I'll be holding. I 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The fire put my spell on you.Love you so, hey, that's what you'll say. You'll tell me, baby, baby, please don't go away. But when I play, I never stay. So every girl that I meet, yeah, this is what I say. Run, run, run away, run away, baby. Before I put my spell on you, you better get away, get away, darling. 'Cause everything you heard is true. 后结束的时候应该加一句 baby yeah。 这位2010年美国流行乐坛的新人王，绰号火星的 Bruno Mars， 在刚刚这首歌曲 Runaway Baby 当中为大家带来一缕自由的清风。在复杂的高科技制作技术越战越勇的流行乐坛，现今哈，他仅用一把吉他闯荡江湖，而且用自己的肉嗓哈，就是人肉嗓子哈，挑战人工修音，实在是勇气可嘉。这首 Runaway Baby 也是真正的自由之歌。自由其实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哈，但一定要有神清气爽的精神。就像 Bruno Mars 曾经说过，只写简单的流行乐。简单吗？我觉得刚刚这首歌曲也并不简单呢。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刚刚感谢的名单当中有没有你？没有你的话，来自己冒个泡吧，自报家门。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随你挑。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三步哈，怎么进入听听聊天室？第一步下载听听 FM， 第二步进入聊天室，第三步选择汽车音乐会。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今天节目一开场的时候，为大家介绍了一本关于旅行的书，我们再来介绍第二本《猫力乱步》。 作者猫莉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各种方式赚零花钱啊，网店呀，写小说呀，做模特啊等等，直到临近大学毕业，他终于积攒了足够的资金，开始了出国旅行，一路上邂逅了行测各异的人和事儿，像柬埔寨的煮火车，还有老挝寺庙里的马杀鸡，还有湄公河的趣事等等等等。有人说猫莉真的很了不起，因为他把我们想做的事情都给做完了。而《猫莉乱步》这本书刚好可以让我们跟随他的文字和照片一起游览世界。还在家族群当中看到我晒的今天早上的照片了吗？今天话说那天儿真厚啊，拉开窗帘，哇，好蓝的天，然后一出门，哎呦，今天真冷啊，冻手冻脚冻脸、最高气温才0度哈，今天最低气温在一路开过来车子显示外面温度就-6度，今天真的很冷，出门的时候戴好口罩，戴好帽子，戴好手套。好了，用音乐来温暖彼此吧，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杨坤的成名曲无所谓， 无所谓。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伤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还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我无所谓。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 谁躲避让自己痛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1: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啊。今天是周五，要来一起关注电动汽车了。关于电动汽车的保险，你不能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哦。首先，电动汽车保险和燃油车一样吗？目前电动汽车和传统燃油车的保险没有质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呢在于电动汽车由于没有发动机，所以不能也不用购买发动机涉水险。那电动汽车的保险呢，涵盖的险的险种主要是交强险呀、车损险呀、第三者责任险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各个保险公司在各个地区的折扣标准不尽相同，广大车友朋友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咨询当地的保险公司哈。由此可见，尽管保险公司承保电动汽车，但并没有专门针对电动汽车设计的车险，电动汽车和传统燃油车的保险种类几乎是一样的。第二，电动汽车的保费如何算呢？汽车的保险费用实际上是由车险的险种的保费价格和车价来决定的。那么上保险的时候呢，是按照补贴之后的价格来算哈。那么是补贴之后的价格算还是补贴之前的价格算？实际上上保险时不能按照补贴后的价格计算，基本都是按照补贴前的价格进行计算的。不过不同地区呢会有所区别，有一些地方是以补贴后的价格来上电动汽车的保费的，具体还要看各地的政策哈。目前几家主流的保险公司呢会统一的按照指导价，也就是补贴前的价格来投保，主要是因为各地补贴政策不同啊，按照补贴前的价格投保会更加方便一些。也有的保险公司会根据不同地区以及车型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折扣，但折扣呢都比较低，所以总的来说基本上还是按照补贴之前比较高的价格来投保。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给你补的小知识哈，赶快拿笔拿纸记好哈。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Miff 这首 One Night Love。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这首歌曲不用过多介绍，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吧？对了，就是侯湘婷《一起去巴黎》。很多年之前初听这首歌的时候，都觉得，哎，好浪漫呢！居然还有这样浪漫的一首歌，还有这样浪漫的一种说法。走吧，一起去巴黎。之后又听到啊，走路去纽约，这都是什么浪漫的情况？一起去巴黎，骑着车去巴黎。一起走路去纽约，呵呵，好浪漫。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吴建豪和孟佳的 IKYK。 IKYK 什么意思？缩写哈，代表着 I know you know。 哦，想要表达人与人之间这种熟悉的感觉，我懂你，你也懂我。孟佳的加入也为歌曲带来不同的层次和听觉感受，在嘻哈曲风当中又有一丝细腻的感触，两个人的默契配合更能展现出这首歌曲俏皮的电音节奏。 I know you know IKYK 吴建豪孟佳。 再给我一秒钟的时间解释好不好，再不接我电话也看着我快要疯掉，说我关心你都不够，连三更半夜做个噩梦，还搞什么是谁为谁神魂颠倒。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 Shorty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戒指让我们却放不下。 Baby you know 今晚超文结束了之后。Yeah, you know. Yeah, you know. 别再听别人这么说的废话好不好，我给的保证没有期限，绝不会失效，说我关心你都不够，连三更半夜做个噩梦，爱搞什么在我为你神魂颠倒。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 Shorty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戒指让我们却放不下。 Baby you know 今晚超文结束了之后。Yeah, you know. I know and you know and everybody know 我们吵架似乎已经变成个玩笑，说的你永远都理解不了，一直围绕着一个话题闹。 Oh baby 我不难理解，这个你要知道，赌气闹一闹就走掉，是想让你抓住我的手不要再放掉，甜言蜜语还是那招，宝宝这次又会失效。 You know Shorty I know you know 没有办法让我 let you go。Shorty, I know you know 不会这么轻易就放手。好多莫名其妙的戒指让我们却放不下。 Baby, you know

trying to withhold. You're leaving little behind, except this memory of time. Oh, the sun could never shine as bright as you. 来自 Lenny Liu 的这首 Ocean Sign， 它有着悦耳的嗓音，在钢琴为基调的伴奏当中发出了空旷而又慵懒的歌声，好像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哈、你会感觉它的声音慵懒当中带有一点清脆，有一种邻家女孩的亲切感。虽然 Lenny 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但是这样一位静静的做自己音乐不哗众取宠不高调包装的音乐人值得我们拥有。Ocean Sign，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伍思凯的成名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被你抓得更紧，

我还是很喜欢你，像是花开等待开满春季。我还是很喜欢你，像白云万里不知何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雨滴落在心柔软散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冬日烈火暖暖惬意。你的眼里藏着星星，藏着整个银河系。 喜欢你，最后结束的时候要点名啊，看看谁还在这里，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坚持两个小时的，要隆重表扬一下，向着阳光是我们的新朋友吗？生如夏花当然一直在这里了，他会完整收听的。欢乐咖啡时光在点评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他说那是我的最爱呀，刘德华主演的经典电影的主题曲哈，引起了共鸣是吧？也看到大家在晒照片了哈，还有香蕉，你个不拿拿，香蕉你个不拿拿，好吧，北京五号线，嘟嘟，还有一个胖子，还都在这里收听哈，乐意乐意酒是吗？好了，谢谢你们的支持，5481。那最后我们的收工歌来听金志文的《Loving You》。来听到这首歌曲之前，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